作诗，画作笔，画作的写着你，默念着，轻叹着那些深沉的字句，画作路，画作景，画作情，找寻你，爱一次，梦一场，思念最遥遥无期。你问西湖无水，偷走它的几分美，时光一去不再，信誓旦旦留给谁？你问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。是淡淡留给谁？你问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，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，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，剩半颗恋人心换不回。 三点半，三点半，我还不想睡，更孤独就剩一整夜，人寂寞爬上我窗夜、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没有人聊天，深夜里重播的影片，像日子重播一百遍，也许明天会好些，孤独感觉少一些，但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，一切又重演，寂寞来了怎么办，孤单来了怎么办，明明关上了门，却还是有寂寞吹起，

从日落到日出、哦、我的爱情是一棵树，永远不会离开一步，风雪过残酷，我想我挺得住、哦、我的生命是一棵树，只愿成为你的归宿，我义无反顾，守护你是最大的幸福。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张志成，叫做《爱情树》。继续来回味一下萧亚轩。转眼的 Elva 入行呢已经十多年了，但是萧亚轩呢成为了在维京台湾签约下的第一个艺人。他的第一张专辑呢，维京给他的定义呢是低回洒脱平静快乐，而这个路线呢也确实是一直非常的适合他，没有走错。来回味一下这首《类似爱情》。 我站在屋顶，黄昏的光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，微妙的反应，忽然想起你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？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去，推进我 就算多了个牵绊，因为你给的很坦然，从不担心我要了怎么还，我早已不管，就算别人喜欢看，因为我过得很自然，从不怀疑我要的很简单，简单就是觉得冷的时候有个温暖，简单就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，然后两个人缓缓地踮起脚尖，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踩着霜满屋，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，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，突然间我像小孩可容易满足，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，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，轻易不是征服，退一步是守护，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你带路。